第79集。中午12点整，熙熙攘攘的街道上，繁华的商业中心，这座小城最大的商业广场，人群之中走过一只体型硕大的橘猫，它趾高气昂，尾巴高高竖起，像一面旗子。它口中衔着一个被包裹着的球形物体，从外观看来，就像一颗给孩子玩的小皮球。一开始周围的人没有理会，甚至掏出手机来给这只猫拍照。这猫扑通人性，看见手机不光不躲闪，还会放慢脚步，甚至停下来凹造型给人拍照。走了几分钟，到了一家经常蹭吃蹭喝的餐馆，它停下来站在门口，对着里面煮米线的夫妇大声地喵喵喵喵起来。 来了来了。 女人约莫30多岁，因为操劳脸上皮肤比较粗糙，但胜在面目慈祥，眉中心长着一颗观音痣，看起来十分和善。她听着喵喵喵喵的叫声，给人上了一份米线之后，就拿出了一个小碗来，给橘猫倒了鱼汤，拌了饭放在门口，笑眯眯地问道， 今天怎么来晚了？ 橘猫也不喵喵了，低头吃了下。过了几分钟，心满意足地吃完，把头伸过去给它摸了摸，发出了满意的呼噜声，而后转身叼着那个包裹放在他的脚下。女人不明就里地打开，随后发出了一声尖叫，那包裹里是个婴儿的头颅。这案子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众目睽睽之中，再也堵不住这悠悠众口。前有猫猫叼包裹的照片视频火爆网络，后有着死孩子的头颅出现在人满满登登的米线店，这下全国的人都知道，在这个地方有只猫叼着个不知道哪儿来的死人头穿街走巷，最终送到了经常喂食自己的人的餐馆里。这案子迅速爆了出来，米线店的夫妇因为报警提供线索有奖，奖励了50000元，凑够了孩子学区房的首付。那只圆滚滚的橘猫因此有了家，还拥有了大批量的宠物医院给的无限量的猫罐头，代价是被嘎了蛋蛋，照片登在了医院的广告之上。张小阳东躲西藏了几天啊，最终无望地在一个黑旅馆之中上吊自杀了。他一死，他的生殖日记暴露在了大众的视野之中。为了给人民交代，警方选择公开了一部分，上面派了调查组下来，连根拔起了以张小阳为底的一帮人。或许不能称之为人吧，我看着新闻报道想，张小阳之所以能从底下爬上来，就是因为摸清了各个人的喜好。为了满足这些人的猎奇心理，他亲手用几年时间培养了各种各样的怪物，将他们送上了这些人的床，另一部分则送上了这些人的餐桌，人都成口舌之欲，为了一口吃的，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呢？还好，我看了一眼正在审讯张小阳魂魄的乌贤蝉，咬着后槽牙，心想道：哼，这人就算是死了，也逃脱不了制裁，真是活他姥姥的该。乌贤蝉慢悠悠地晃着尾巴， 嗯。本判官知道你有你的苦衷，你是被逼无奈的，是不是？ 嗯，说张小阳的话让张小阳无话可说。 判官大人。 张小阳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满脸菊花的笑容来。 我们活着的时候好歹也见过面不是？ 哎，那倒是，而且你还给我送了个漂亮姑娘跟漂亮小男孩呢，导致我被我老婆关在门外长达5分钟。你真是罪加一等。 张小阳错愕地看着他，我，不对，本书参与了审讯，让乌贤蝉的爪子滑进我的衣服，打开老黄历。你原本应该魂飞魄散，但因为你罪恶的行径牵扯的因果，你并不需要魂飞魄散了。张小阳松了口气，因为啊，你不配。在魂飞魄散之后，你们会重新归于这天地轮回之中，你不配。 你不配在这天地之中，也不配再参与轮回之路，你就该永生永世在十八层地狱的最后一间房里被不断的吞噬，断肢重生，再吞噬，再重生，直到这天地都归于虚无，日月不再交替，万物沉寂于轮回，你才会被原谅。但可惜的是啊，这天地不会归于虚无，日月将永恒交替，万物终有新生，唉，而你呢，永不被原谅。我做作地耸了耸肩，看向他，温柔又残忍地笑起来。这是一本老黄历对你的诅咒，这将写进我的因果里，只要我存在一天啊，这诅咒就会永远生效。下地狱吧，垃圾。我说完这句话，巫贤禅点燃了地狱业火，将张小阳的魂魄化为灰烬送往地府，而后他抱住我，满足地蹭着我的脸。 老婆刚才帅死了，我都要硬了。 哼，我面无表情地推开他，倒也不必啊，快走吧，因为装这个逼啊，我们参加的婚礼要迟到了。于是我们飞奔在路上，紧赶慢赶，在新郎新娘交换戒指之前到达了婚礼现场。刘伯已经在门口等了我们很久，有些局促，看见我们来了才露出来一个笑容来。他摸了摸后脑勺，露出一个难为情的笑容来。 我这么大年纪了，磕碜了，不应该再站在台上了，你们替我去吧。 新娘子冲了出来，一把拉住他的手。 老爷，你怎么还不上去呢？照全家福呢，就等你了。 刘伯一边被拉着一边拒绝。 哎呀，不照了，我不好看呐。让小明跟你们照吧。 不行，这两个帅哥太帅了，我老公不乐意。哎，快走吧。 我跟巫贤禅对视了一眼，笑呵呵地推着刘伯上了台。看他在中间站着，左边站着新娘子，右边站着新郎，露出一个傻乎乎的笑容来，我也觉得一本满足，侧头亲了亲巫贤禅，他也侧过脸来吻我。 怎么了老婆，想结婚？ 我对着远处的郑铮点了点头，对巫贤禅说道，婚礼仪式倒是没有必要，毕竟我们的名字写在老黄历上呢，这世界上还有哪本结婚证比我这老黄历更有效力啊。 可是我想录制新娘子的初夜点 AVI 怎么办？ 你去去去，你可快想点阳间的玩意儿吧。我瞪了他一眼，接过了挤过来的郑铮递上来的一块小蛋糕。嗯，你怎么也来了？ 哎呀，刘老爷子非让我来，我只好来了，不然我怕他不高兴啊。 嗯，你的事呢？后来怎么样？我在这圆满的场景问这个问题啊，也想得到一个圆满的答案。只可惜啊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哪有那么多十全十美的事儿呢？果不其然啊，我看见他摇了摇头，自嘲地笑了笑，因为人生嘈杂，还特意提高了嗓门说道。 那之后啊，我就不行了，对着女人起不来了，心里有障碍，前两年跟老婆离婚了，她现在过得挺好的，新嫁的人呢对我女儿也特别好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 嗯，巫贤禅却发现了盲点，警惕地往前一步，把我挡在身后，大声说道， 嗯，你对女人不行，对男人可行，你离我老婆远一点。 郑铮耸了耸肩，举起了手中的酒杯。 敬有意。 我也不顾巫贤禅的目光，举起了手中的酒杯，轻轻跟他碰了一下杯。谁让你上次钓鱼执法没通知我。